96.9 精英爱听榜。 借我借我一双滚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滚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中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将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实行了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将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具有价值导向、严重偏差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查处。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全美最让人钦佩的男性，并且十年来一直如此。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获得了14%的投票，排名第二。俄罗斯著名旅游线路金环在新年期间住宿价格突增，涨幅超过60%，其中涨价最多的是家庭旅馆和公寓。今天北京冷空气来救场，阵风七级来扫霾，元旦小假期空气质量重回良好，气温起伏不大，适宜出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共同开展送卡入户活动，将大兴区庞各庄镇3户困难人员的社保卡直接送到他们家中。即日起，北京市城乡居民将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2018新年将至，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也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今年江苏卫视仍致力于提升视听效果，嘉宾仍以音乐人为主，有今年大火的嘻哈歌手，还有李宗盛、周华健等老牌歌手。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彩虹圈住雨的空气，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我前妻，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都很顺眼， 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 仿佛做什么说什么

2018年说来就来，回顾过去的这2017年，相信你也一定有很多感慨。过去的300多天，你为哪些新闻欢喜、难过、愤怒、害怕过呢？资讯爆炸，让人迅速情绪满格，又迅速遗忘。今天本期的节目呢，来做一个不完全的盘点，2017网络热词年度盘点。他们呢，也许给你带来过欢乐，为你的2017添了一笔色彩。我们今天盘点的第一个网络热词是比心。比心呢，可不是写字用的比心，而是一个动作，比心。动作呢，是用双手或单手做完整的爱心状。自从有了这个词，我们自拍终于不用再用剪刀手了。嗨，看这里，比心，爱你哦。这种画风的自拍多了，朋友圈也变得有爱起来了呢。 我快疯了，不奢求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暗恋，没有爱情并无所谓，想着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苦结尾，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她游荡在每一夜。好想谈恋爱，不管那个人会是谁，让我奋斗的孤独任性撒野，悲伤时有人陪。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

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唱腔。 爆竹、炒肝、豆汁儿、焦圈儿。 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 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高校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誉为国内第一和声组合。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阿里郎》让他们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代表作《兰花指》更成为浪漫情歌的全新坐标。 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3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今天本期的节目呢，就来做一个2017网络热词年度盘点。刚才呢，我们说到比心这个词，还有一句网红话呀，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扎心了老铁。老铁是北方方言中对哥们儿的别称，扎心了也是一种方言的表达方式，主要意思就是走心了，骂人骂到心坎了，骂到痛点了，总结起来的意思就是走心了兄弟，也可以理解成痛心啊哥们儿。好了，说到这儿，请开始你的表演。这句话相信听友们也一定不陌生吧，请开始你的表演，网络流行词呢，这个词在一个电视选秀节目中经常出现，无论是唱歌跳舞或者是一些各色各样的达人秀中，经常听到评审们对参赛选手讲的一句台词，这个词呢表达了一种洗耳倾听的态度。好，先进入一首歌，稍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

2017，你过得好吗？你为哪些事欢喜、难过、愤怒、害怕过呢？去年定下的小目标完成了哪些？去年发生了什么值得高兴或者难过的事吗？今年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目标呢？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带着遗憾和难过迎接新年。没做的就在今年赶快完成。新的一年，希望你能改掉拖延的习惯，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新年快乐喽！ 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下方，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